也是借镜混搭的高手。刚刚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世上最可爱的歌当中，就引用到了左宏元创作的经典民歌《蜗牛与黄鹂鸟》的旋律。而接下来这样一首歌上榜四周，本周排在第十三位，常石磊遇见你。这首歌由诗歌作词，旋律部分来自日本作曲家远藤实的旧作。这首歌早在1981年就被邓丽君演绎为《山茶花》，这样一首经典新编，不知道你听完之后会不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来不及多少段故事写满不在意，你心动的姑娘心思是个谜，时日漫长欲久偏离，想来猜去没头绪，九月云来在天上飘来飘去聊着你，风吹起风吹起，转身之后来不及，没关系，偷偷想着你，丰满又美丽。二月后，三月里，湖中有妖姬，时间落地若有所依，身体藏不住秘密，四月水漫过身体，荡来荡去抱着你，风吹起风吹起，出生入死没关系。好满意，你有情有义，我百看不腻。一起坐在酒杯，天天向上，好好学习，掏空身体没脾气。六月风拂过草地，吹来吹去抚摸你，风吹起风吹起，怎样虐我都满意。遇见你，无边的空气，原来是别离。如果难免放下自己，相爱又相惜，青春里人生不由己，忍住痛不发一语，冬天雪七月雨，泪中有笑容铭记，风吹起风吹起风吹起风吹起，转身之后来不及，风吹起风吹起风吹起风吹起，命中注定遇见你，命中注定 定遇见你。 回城找玉，舍青青留此心，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饮杯雪阳春，送君别去无知意，高台孤烛昂首望，穷其尽其舟欲长，陵墓无一样。 关，你莫惆怅，山石林木无一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传颂千年的古诗被音乐人曹轩宾再度创作成《别君叹》，同时在音乐部分和古琴和鸣加入到了陕西方言的演唱，让经典鲜活融贯古今。最优秀的流行音乐莫过于在时间的洗礼之下大浪淘沙，让流行成为经典。三十多年前的电影《搭错车》和他的电影原声一样，成为人们心中难以忘怀的佳作。而在今年，叮当独挑大梁担任音乐剧版《搭错车》的女主角，当年由苏芮演唱的这样一首《一样的月光》，也在叮当的全新演绎之下旧貌换新颜。我们就来听之前在榜五周本周李榜叮当演唱的《一样的月光》。 我不懂的事太多，也许是我的错，也许一切已是慢慢的错过，也许不必再说。 在去年，狮子合唱团的 Replay 专辑重新编曲，重新演绎了每一位成员心中的经典之作。除了在去年上榜的《我们的爱》之外，还收录这样一首翻唱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上周 Tia 袁娅维带着新专辑做客中歌榜，在今年的新专辑 Tiara 之前呢，袁娅维在去年也是以 One Take 的方式重新演绎了多首华语经典老歌。接下来选听的是在去年上榜袁娅维和邓谷翻唱顺子的这样一首 Dear Friend。 跟夏天在告别，转眼满地落叶，远远地白云依旧掩，像我心里感觉还有从不见。跟去年说再见，转眼又是冬天，再一年看着世界变迁，有种沧海桑田无常的感觉。 天才告别，转眼满地落叶。 中歌榜，好歌不间断，你爱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每晚七点到九点。 小时候，我总是紧紧拉着你的衣襟，长大了，你总是目送我的背影。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百字情书母亲节特别企划，爱的相聚， 主持人静瑜、郭鹏邀请听友一起陪伴母亲过节，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报名参加。5月13号下午，让我们以爱的名义相聚。 翻山越岭，忘不了身后鼓励的掌声，飞云之下，还记得北京是你我的家。 总觉得北京是我们爱不够的， 是我这辈子离不开的地方。 我们对于北京这个热爱和这种自豪感体现出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详情咨询010-8501-1401。北京等待着你我一同歌唱。 强到没有强的斐讯 K2 路由器重磅升级，斐讯 K2T 内置天线，让延迟在线，信号依然强到没有强。 5月14日，斐讯京东超级新品日抢先发售，更多优质产品同步超值开售。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入夜之后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空气扩散条件也有所转差，明天的天空没有前两天透亮，气温比今天略有回落，当然大部分时间依然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方面。湖南卫视综艺《嘿好样的》将于本周四开播，九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持新生将以湖南卫视试用员工的身份进入主持新生特训营，开启人生当中一场特殊的职场菜鸟成长记。《明日之子》第二季发布定档消息，节目将从6月29号开始和观众见面。根据定档海报中出现的“带领”“冲撞”“正流行”三个关键词可以看出，《明日之子》第二季接受多元的价值观和才华在这个舞台上碰撞，从而选出最受年轻人喜爱的音乐新人。据介绍，《明日之子》第二季将沿用第一季当中的原创模式，赛制和玩法将有创新升级。网络亲宠竞技真人秀节目《战斗吧猛犬》自上周二火热上线之后，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热议，爱狗人士纷纷为节目点赞。昨天节目的第二期再度上线，杨迪作为特邀嘉宾携狗狗臭蛋儿闪亮登场，更有各类技艺超群的猛犬继续尽情奔跑挑战赛道。昨晚张靓颖通过微博晒出了和奔跑兄弟们的合影，并且表示昨天很快乐的累瘫了，期待中奔跑吧音乐。 照片当中，队长邓超长进，除了奔跑兄弟成员之外，张靓颖和张杰都惊喜现身。以上资讯由左小敏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听歌曲当中的经典新编，当中有老歌新唱，有诗词歌赋的重归鲜活，当然也包含了童谣的作品。2007年 SHE 的 Play 专辑将歌曲玩出新花样，当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这样一首中国话。 懒儿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 从妈妈莫斯科的布斯基爱上牛肉面疙瘩，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上几年换他们卷的舌头学皮上去路的变化， 平平仄仄平平仄，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绑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卧着一只鹅，坡上流着一条河。哥哥说 坡的河， 弟弟说 耳朵的鹅， 鹅要过河，河要渡鹅，不知是那鹅过河还是 全世界。 我不高能呼吸配着电吉他， 各种颜色的皮肤，各种颜色的头发， 嘴里念的说的开始流行中国话。多少年我们苦练英文发音和文法，这几年换他们卷着舌头学皮上去路的变化， 仄仄平平仄仄平，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 有个小孩叫小杜，上街打醋又买布，买了布打了醋，回头看见婴儿吐，放下布喝上醋，上前去追婴儿吐，飞了鹰跑了兔，擦了醋湿了布，嘴说腿，嘴说嘴，嘴说腿爱说嘴，嘴说嘴爱说嘴，公公嘴是那嘴说腿，还是谁说 全世界？ 我们听到的是11年前 SHE Play 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也是这一年的中歌榜年度金曲《中国话》。继续来听我们的经典新编。2009年，莫文蔚推出专辑《回味》，当中不仅有耳熟能详的老歌翻唱，还有一些经典重新改编再创作的歌曲。比方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首《溜溜的情歌》，在副歌部分，康定情歌的旋律铺垫在歌曲之下，作为和声部分，在最后一句浮出水面。歌曲轻松律动的感觉，也透漾出别样的一种浪漫感。我们就来听莫文蔚演绎的这样一首《溜溜的情歌》。 橘黄色的光，当身体不对灵魂说谎，心里还柔软的地方，小孩在闹着玩，梦梦

神秘国度的奇幻之旅，笑料百出的浪漫爱情。 X9 少年团加持，高颜值古装戏偶像剧，哦，我的皇帝陛下。 你牵我走过繁华一语千千，看那红霞飞满天。 你陪我走过世界阴暗艰险，上那白云丝之远。 5月9日晚8点至9点， X9 少年团成员彭楚月、武嘉成、古嘉成做客中歌榜，擦亮耳朵听有型有个性的小哥哥是如何养成的。 南美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此刻坐在我对面的是一群少年，我们欢迎 X9 少年团的三位成员，我们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X9 少年团，我是彭楚月， 我是古嘉成， 我是武嘉成。 Hello， 两个嘉诚哈， 对， 而且楚月这个名字是跟父母的这个出生地有关系吗？ 啊，对对对，因为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爸爸是湖南人，我妈妈是湖北人，所以用楚字，晋楚的楚、 啊， 然后月是广东，我在广州长大的， 嗯嗯， 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个地域性的一个意义在里面， 啊、 嗯， 好像我们三位当中还有一位是在广州是吗？ 是我， 对对对， 对，武嘉成，我叫武嘉成，我也是广东人，对，广东江门台山人，是的。 然后我们的 古嘉成， 古嘉成， 对，我叫古嘉成， 绕啊，太像了。 我是云南昆明人，对。 哎， 好，那我们今天三位，两位是来自广州，一位是来自云南。 是的， 我们今天呢，其实三位也是带来了偶像剧《哦，我的皇帝陛下》的原声专辑。那今天我们也借节目的时间，好好来听一下当中的歌曲哈。 嗯、 我们先来说一说 S9 少年团这样一支少年团，是有9位成员。 是的， 所以9这个是很好理解的。那这个 X 呢，代表什么意思？我们谁来说？ 就是一种比如说我们在数学课里面 X 是一个代表是一种未知，然后、怎么去挑战，然后这个 X、是整一个 say no 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年轻人不怕什么都不怕。是的， 就是未来尽管是未知的，可是你们无所畏惧。 对， 是的，一种态度。嗯， 好，此刻这首歌叫做 WeChat 我想给你。 嗯， 这首歌曲就是在录制当中包括在创作当中，我们来分享一下这个歌的背后的故事。 嗯，因为这首歌当时我们找了很多，因为这首歌是我们的主题曲。 嗯， 但是找了很多，到底是要那种比较动感的呢，还是比较说倾诉的呢？后面听了很多 demo 之后呢，听到发现这首我想给你是非常符合我们九个少年出道了一年多想对粉丝之间的一些想说的话，特别符合我们整个剧的整个调性。我们九个人都唱了这首歌。 对对对， 是的是的， 嗯， 非常好听，非常舒服， 很温暖那首歌。 嗯， 我们先来听这样一首 WeChat 我想给你。 唱出我们的甜蜜的甜蜜，一切美好的开端，情不自禁让我想陪伴。黄昏的云端是爱情的图案，有你快乐便那么简单。又是一个浪漫的夜晚，盼望流星模样，我想 这一次做客中国榜的 X9 少年团的三位成员都有参演《哦，我的皇帝陛下》当中的角色。那其实除了你们三位，还有像肖战、燕雨佳也有参演，只不过今天没有机会来节目做客。 是的，是的， 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自己在这部剧当中分别饰演的角色。我们先从谷嘉诚开始。好 的， 好不好？ 没问题。大家好，我是谷嘉诚。我在这部《哦，我的皇帝陛下》里饰演的是我的皇帝。饰演的是皇帝，对， 男主， 是皇帝， 男主，对， 皇帝。 其实这个角色和我本人还是挺贴切的，因为我平时私底下话也比较少，然后比较 冷酷， 冷酷，对，我差点说成冷漠，对，冷酷。然后其实还蛮好把握这个角色的内心的，对， 算是霸道总裁吧，嗯，对，我觉得会有一点，嗯。 也是因为你这个个性才选了你当演皇帝是吗？ 应该是，我觉得。对。 那会不会演完之后入戏太深，会变得越来越高冷，然后话越来越少？ 他本身就挺高的， 可能冷还会继续冷，高的话就算了。我已经二十几岁了，应该不会再高了。 好冷。 好，我们再从彭楚月开始。 OK OK 啊，我在这部网剧里面，我饰演的一位叫白无尘的一个书生，他是老谷，就是我们皇帝的底下的一个文臣啊，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文臣。然后他其实比较特别，是他在这整个故事线里面，他有自己的一个支线，就是撒狗粮，就是他的爱情线。 就是一个是爱情大为天的人。 对对对，然后。我这两天有在看一些，就是微博上的一些，一些粉丝朋友在说呀，说一些，就是形容白无尘是一个小奶狗，小奶狗，我不太懂什么意思，然后就是那种比较甜的那种小男生那种感觉，然后好像感觉反响还 OK， 就大家对他，大家都蛮喜欢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个很痴情的一个男生， 所以你们也会不停的追，看看大家的评论，会这样吗？ 偶尔都会看一下。 如果看到不好的评论会怎么样？ 不好的评论就看的话就看就过了呗， 略过了呗， 我还能怎么样？ 又不能说。 虽然很像， 也不是，就是都是一种建议，我觉得都是大家能看到，都是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都得去接受它。 是，能接受好也能接受坏的吧？我觉得有一些提醒啊， 这才会进步嘛。我觉得 是， 那伍嘉诚呢？在当中饰演的角色， Hello， 大家好，我是伍嘉诚，我在当中饰演的角色是一个小王爷，他是我的皇帝陛下里面的皇帝的弟弟，他是一个非常天真活泼爱笑的一个小可爱，但是他又很聪明，他喜欢去帮助别人去完成，比如说帮助我哥完成一些正事上的事情，帮助我哥跟女主角完成一些爱情上的事情，他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一个人。 总之你是操碎了心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 你要这么说，我觉得好像活泼呀，然后包括很开朗，这个性格跟你本人还是很贴切的。 非常贴切。 所以在选剧的时候也是根据你们的个性来定制角色，是这样吗？ 会有一点，会有一点。 对， 基本上因为我们还在演员道路上摸索嘛，我就先把自己演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始，我觉得是这样的。 此刻这样一首非常甜蜜的歌叫做《好像掉进爱情海里》，这是由自己说自己很冷的伍嘉诚参与演唱的一首甜蜜的歌，所以这是怎么完成？ 其实当时接到这首歌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我可能唱不了 ， 因为 闷， 对，很闷，而且平时这样的曲风我真的听的不多， 但是诠释出来 OK， 诠释出来还可以， 是吗？ 真的很甜蜜的感觉，我觉得 确实，旋律很加分，我觉得这个虽然我唱的不怎么样哈，但是我觉得旋律还是挺好的，然后再加上赵露思声音本来也很甜，跟这个旋律特别的配。对，所以弥补了我的不足。 配合上整个剧，整个调性还是非常好的。 我想要住进你心里，你有着比地球大的吸引力，想和你遨游太空里，坐时光机看银河系，就我和你 你的微笑就像是毒药，不知不觉我神魂颠倒。每当星星在天空闪耀，就是我想你了。 我好像掉进了爱情海里，你是否也会有情绪？ 好像掉进爱情海里，这是来自于欧网的皇帝陛下当中的 OST。 那其实说到三位当时能够参加到这样的 S9 少年团，也是因为参与了一档节目叫做燃烧吧少年。 对对对， 虽然呢中国还没有成熟的练习生机制，但是无可争议养成式在中国也是越来越流行。所以当时三位参加这样的养成式的节目的初衷是怎样的？ 就是想完成自己的音乐梦想，因为我是学习音乐这个专业的，就是想奔着这个来去努力吧，能不能争取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是的， 所以你们两个是一个学校毕业的。 对 对, 对， 我跟 彭楚月、 吴嘉诚。 对, 对, 对， 你们当时认识吗？ 认识 认识啊。我 是相约好了一起去比赛吗？ 算是， 其实算是。 对, 对， 因为当时我在学校，当时是我自己在搞自己的毕业的一个演唱会、 啊、 然后好了你不要再装了老古 他知道。 然后当时他也有跟我说，那不然我们一块儿去吧。然后我们就哎，那反正我也毕业了，那一块儿呗。当时我大四刚毕业，他大三。 我大三。 对, 对，所以就是 一块去，你快去面试。 皇帝的弟弟小王爷、然后是学长的弟弟， 小师弟。对对对对对对， 好复杂啊。好好理清一下这个人物关系吧。 对对对， 所以你们是一个学校，然后也算是差不多相约去参加这样的比赛。 是的是的是的。 对， 那我们的 谷嘉诚 呢， 好像有故事。 其实我就是好玩，然后当时也是刚刚毕业嘛，然后不知道干嘛，然后那会儿也等着起，就是等其他的事儿嘛。 嗯， 中间也有休息的时间，所以就想着反正又不要钱，然后就去。 关键是这个、啊。 关键是对，然后就去参加了一下嘛。 对对对。 然后 因为面试时候其实我们是相遇的。 对对对对。 然后我还看到他坐在个角落不说话，就是我们一直在观察。 对对对，没有，当时是这样，我看到大家都特别的强，我当时就。跟我们同组，当时我和肖战是一个组，然后我就跟他说，要不我们明天不要去了，因为真的他们都特别厉害，就第一眼看的时候，哇，这么厉害，所以当时还是有点怕，对对。 后面渊源就大家就在一起了，是这样。 渊源 真的算一个就很好的一个东西。 而且谷嘉诚是英语专业毕业的 啊，对对对，本来就是准备出国嘛，那段时间准备完之后，所以休息的时间就去参加了这个节目。 然后出国的计划就打乱了。 暂时放下了。 刚才说到了肖战，那下面这首歌就是肖战演唱的《踩影子》。 是的。 这首歌曲我们谁来介绍一下？ 我来介绍吧，因为当时这首歌其实是我的作词作曲，然后好了，老谷你不要再装了。 知道。 然后其实我来介绍一下这首歌吧，其实这首歌是一个比较偏伤感的一个作品，然后不建议大家在大半夜去听，因为可能会触及到自己的灵魂深处。那这首歌其实是讲的是一个穷追不舍的这么一个痴情的人，然后他不顾一切去追逐着他自己喜欢的那一个人的这么的一个故事吧，的一个我把它给实体化，把它给具象化了，对，然后把写成那个歌词，然后叫踩影子，我觉得很浪漫，踩影子很浪漫。 所以就生活当中也会经常去踩影子是吗？ 有夕阳的话 OK。 因为我是觉得不管是清晨或者夕阳或者大中午，我觉得阳光是特别温暖的，那 当时我就想到，诶，要不要写一个关于影子的东西，因为大家都看到是表面的东西，没人看到后面的东西，那就写一个彩影子吧。嗯，就我追逐在人家的后面，但是你看不到我。 所以这样一段非常执着的感情的这样的一种感悟，是跟你的角色白无尘相关呢，还是说是你生活当中你自己的感情的感悟是这样的？ 其实这个问题我第一次遇到，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我。其实并不是我自己的东西，但是我用了很多的一些外界的能量啊，一些感受啊，一些看到了一些资料啊，传递给我的讯息啊，然后写了这首歌，看那些电影啊，看那些感触呀，因为我自己也没什么感触，所以我就只能去借助别人的力量，别人的一些感触，所以我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种每个人都有经历过的这种感觉啊，不同的灵魂， 这首《彩影子》是今天做客的 X9 少年团当中的彭楚月创作，肖战演唱的。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听到的很多歌曲，包括《彩影子》、好像掉进爱情海里，包括还有没有听到的像《他》、《两个世界》、《镜签》，这都是来自于电视剧《哦，我的皇帝陛下》当中的 OST。 那其实之前你们可能没有太多这种影视方面的经验，作为新人出道便是影歌多栖发展，就是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压力？ 其实是会有， 有有有，其实有， 因为毕竟我刚刚说了，我们是学音乐专业的，毕竟但是进了这个算是叫圈子吧，但是慢慢的就想丰富自己，怎么去演戏，怎么去，因为我觉得相我当，但是我觉得是相通，都是属于一种表演嘛， 对对， 所以慢慢怎么去学习，但是你要问这个英语专业的，我就不知道了。 我们听听谷嘉诚是怎么说的。 我其实压力更大，你看他们都是学音乐的，对吧？起码，上学的时候还知道，怎么应该怎么唱歌啊，或者是专业方面的知识。那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压力更大。所以，还是要去很多 学习 东西，对， 各方面， 所以有没有特别做一些功课？然后当中有没有一些糗事啊，就是好玩的事情啊？ 我们的表演课， 其实我们一开始有进行一些比较专业化的一个表演课的一个课程上课，然后我们一开始呢就是从基础开始嘛，然后也会去模仿一些动物呀，模仿一些有的没的，就是他有模仿过恐龙， 对对对，当时我模仿的恐龙。 老谷，然后谷嘉诚有模仿过恐龙， 谷嘉诚模仿的是恐龙，结果老师说的我那个作业不行， 不及格。 我问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都没有见过恐龙，所以不知道你模仿的到底像不像。 很多好玩的事情， 太冷了。 我觉得谷嘉诚很适合讲冷笑话， 对，他 所以我相信你们这个男团当中，大家在一起啊，大男孩当中会有很多这种相互鼓励、暖心的呀，包括有趣的事情。 会的。 然后我们留到在广告转身回来下一时段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 好？ 好 呀。 好，那我们稍后见。 实话还没说，中间的温度多少都有点不快乐。想踩着你的影子傻笑着，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联通冰激凌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不限量，全家无限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入夜之后本市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明天白天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由于控制本市的气压场减弱，空气扩散条件也有所转差，明天的天空没有前两天透亮，气温比今天略有回落，当然大部分时间依然比较适宜出行。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15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适宜穿单衣。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书讯。在美国，廖孙瑜近日出版，这是诗人理查德·布劳提根的小说代表作，作品呈现为小说的形式，又具有诗的质地，在小说和诗歌两种文体和思维方式之间自如切换。在本书当中，布劳提根展现出了他诗人式的想象力，行文间处处布满了机智精妙的比喻和奇思妙想。在他笔下，日常生活就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展现出普通人想不到的离奇面貌。借命而生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作者十一峰的创作有强烈的现实关照和情怀。小说贯穿着一桩早年的盗窃案，罪犯长期潜逃，刑警则不懈追捕。随着时间拉长，它不仅渗透进四周人的生活，甚至变成了他们命运的底色和驱动。希区柯克天才导演和他的女主角们近日出版，作者唐纳德·斯伯特通过采访与希区柯克合作过的电影人，搜罗了大量从未曝光的材料，挖掘希区柯克和女主角之间的故事。绘本《很高兴遇见你》近日出版，本书展现了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青年的合租生活，虽然是异国，却依然和我们有很多相似之处。每个人都会在无拘无束的时光里遇到和自己性格相符的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爱得更久点》，晚十点《男左女右》。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五月天 I Will Carry You。新歌二号薛之谦摩天大楼。 摩天大楼太稀有，人人可贵富有。 新歌三号李克勤单身狗。 不能单身，风暴与红茶从来两分。 新歌四号 Selina 任嘉萱她很漂亮。新歌五号周深无关。 装作与爱你无关，用烟雾的阑珊换岁月的平凡。 新歌六号毛不易木马城市。 当所有想的说的要的爱的都记在心脏。 新歌七号胡夏阅读爱情。 我算是一个阅读爱情的学生，还是一个浏览记忆的。 新歌八号阿健为你离开做的小事。 你走了吗？ 新歌九号朱星东曾经有个朋友。 炙热的眼光。 新歌十号黄文杰有个拥抱。 也许偶尔会糟糕，也许偶尔会正常。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像我还挺认真，最好先说再见，这样你不会看得不多肤浅。像我还没扮演，我不经意的想起你，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像我还挺认真，学着看淡一些，最好能发现快乐也有反面。像我还没毁灭，我不经意做了的时光，有人可挂念，也有故事可写。做我该做的梦，感动谁的人我的感性已经变成了戏谑，换个人来表演，哪怕只是消遣，也好得过承受思念。趁我还挺认真，最好先说再见，这样你不会看到我多肤浅。趁我还没扮演，我不经意地想起你，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趁我还挺认真，学着看淡一些，最好能发现快乐也有反面。趁我还没毁灭，我不经意做了了解，剩下的时光有人可挂念，也有 有故事可写。没扮演，我不经意的想起你，也只是支离破碎的画面。沉默还挺人权，学着看淡一些，最好能发现快乐也有反面。沉默还没毁灭，我不经意做了了解，剩下的时光有人可挂念，也有故事可写。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神秘国度的奇幻之旅，笑料百出的浪漫爱情，X9 少年团加持，高颜值古装戏，偶像剧哦，我的皇帝陛下。 你见我走过繁华雨雨浅浅，看那红霞飞满天。 你陪我走过世界阴暗艰险，上那白云似纸鸢。 五月九日晚八点至九点， X9 少年团成员彭楚月、武嘉成、古嘉诚做客中歌榜，擦亮耳朵听有型有个性的小哥哥是如何养成的。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那我们掌声继续欢迎 X9 少年团的三位成员做客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X9 少年团，我是彭楚月， 我是古嘉诚， 我是武嘉诚 啊，欢迎三位。在上半段也说了，广告转身回来要聊一聊你们三位在一起的好玩的事儿，所以呢就需要大家来集思广， 互相爆料吗？ 爆爆料，对，没错没错。 天哪，最精彩的地方， 我要爆料还是想说爆料关于我们这个戏拍摄过程中一些比较好玩有趣的事儿。 啊，当然好啊，可以的。 想爆料一下古嘉诚哈， 就是嘉诚， 对， 爆料嘉诚。 因为我们整个剧组呢，有一位是最懒的，也是最勤奋的，都在我旁边，一个就是彭楚月跟古嘉诚。 哎，到底谁最懒？ 你，肯定是我们皇上，因为皇上 懒得说话。 他本来没什么词，因为他高高在上，其实他很多就是一些比较。皇上会上的，会说的一些话，然后呢，有时候他还有一旦有一条比较长的呢，他记不住，他居然敢拿导演的剧本来看。 导演剧本会有什么样不一样的？ 反正我们都不 没什么不一样，就是离我很近。那个不好意思，导演那个是什么什么？然后 你怎么不把那个台词贴导演身上？ 这是一个办法。 然后彭楚月就会无时无刻都会把台本写的都花花绿绿、很认真的那种，所以他们两个在我眼里就是。特别反差的一个在整个剧组里边，对， 然后你就是属于那种正常的，最正常的就是你了。 我会很多，有时候因为我话比较多，我会很多比较自由发挥，就说 对， 因为我会在那个台词上加自己的话，因为本来我的角色就絮絮叨叨的，因为比较欢快，所以就会比较没那么大剧本上的压力。是的，导演就说你就按你自己的武嘉诚怎么来你就怎么来。 哦， 是这样， 就是属于活跃气氛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就彭楚月。 我呢，剧的时候，我想想啊， 你不是爆自己的料，爆我们的料， 爆我自己的料吗？ 这都可以，都 可 以，都可 以， 我自己的料。 你自己料这么多， 呵呵。那我等你来爆吧，我就不爆我自己的了。 OK。 那我就爆一下，想想啊，不然我。我报一下燕许家的吧。 好，就另外一位小朋友， 另外一个成员，因为他当时，其实，哎，这个料也蛮普通的。 你可以说 就是， 就是他的还是因为他丑照，其实也没有丑照，就是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的小佳佳他有一个很在我们组合里面哈，我们自己私底下有一个用了经常用到的一个表情包， 对 对， 就我已报警那个表情包，一个超级好笑的一个表情包。 然后我给他就是他是小童星，他在小时候就是拍了一个小广告，就是 拿了个手机， 可能就、然后现在我要拿他的剧的现在的造型重新给他说重新摆一个，就一模看到他从小到大的一个变化。 哦， 对对对，这其实还是挺好玩的，到时候可以 蛮好笑的，那个应该还可以 别的地方发给大家看一下， 对，那个还可以 在社交网络上觉得特别好玩的一个意思。 好，那最后就是古嘉诚了。 那我就来说一个梗吧，就是 你会不会冷了？ 没有，其实因为我们都知道平时 关 学都非常严格。 谁我吗？ 对， 好，谢谢，好过。 因为排练啊，或者是干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非常的认真， 对， 非常的严格，对，所以我们就经常用一句话来 diss 他，叫做 阿月真的 很 严 格， 因为他是队长，他比如说我们排舞，他一定要排到很齐， 是， 然后怎么样要整齐，他就会，比如说我们的团还是有很多是在上高中大学的小朋友，就有时候会不乖嘛，他就会管得比较严厉这样子。 哦，对，你们团的年龄跨度是有十岁是吧？ 也是有点大，也是有点大， 是的，是的。 所以那你们平时这个管理很难的， 对对， 其实挺难的，挺不容易的，其实就会比较动真情，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气到了又怎么样怎么样，就会跟我说这样子。 所以你说完了吗？ 对啊， 说完了， 说完了， 说完了。 好，那我们就来听歌。这首歌是《哦我的皇帝陛下》这部网剧的片尾曲《敬谦》，是伍嘉诚和王心凌来对唱的。那这首歌呢，其实也不是王心凌以往那种非常甜美的风格，当然了，和伍嘉诚擅长的曲风也有些不同。这样的中国风对你来说，这种尝试有怎样的一种心得或者是一些 首先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非常开心，我说我出道也有一些日子了，终于可以跟前辈合作。首先我收到的是王心凌姐姐的整首歌，所以她给我的感觉就是有点我想让她学习我，不不不不不，我向她学习，我向她学习 吧。 整个调性我就被她的甜美的声音吸引住了，所以就我代入感特别强，然后就慢慢的哎，我觉得我也可以唱到中国风的这种歌，一般我会唱比较动感的歌，然后王心凌姐姐会唱比较甜美的歌，结果很多人听到这首歌会觉得哎，你们俩合在一起很有意思，而且两个人声线很合， 对， 所以我就很开心。 今天过后可能你是最后一次和他合 说错话，说错话。 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真的很好 听。所以录制的时候是你们一起还是说是分开录制？ 他已经先录好了， 录好了， 所以我有机会向他学习嘛，听到哎我就比较有代入感这样子。 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 敬谦， 王心凌要跟你学习的一首歌。开玩笑开玩笑了，更正一下，来听这样一首伍嘉诚和王心凌对唱的敬谦。 蝴蝶停住枝节，风吹乱发边，花香亲吻侧脸，想你在身边， 寂寞星空潋滟，是对谁留恋？激动的心沉淀，谁还听得见？ 幸福有些遥远，漂浮如云烟， 多想再见一面，天 今天。 今天做客节目的来自于 X 九少年团的伍嘉成、古嘉成还有彭楚月，所以你们三位最喜欢的歌手是谁呢？我们来分别说一下。 嗯，我是王力宏。对，王力宏是影响我很久的一个歌手，从我初中时代到我的大学时代都陪伴着我，很多时候晚上需要听他的歌才能睡着，就是还记得当时去看他第一场演唱会有多激动，都历历在目，其实是非常影响我非常大的一个歌手。是的，是的。 我呢，其实我好像有跟大家说过吗，其实我在初中的时候第一个深深接触的歌手其实是周杰伦。 嗯嗯， 其实我大部分的原因，我成长到现在为止，我很多的经历，很多的一些自己曾经的一些故事，为什么会这样子慢慢一步一步走过来，其实大部分都是因为周杰伦。然后还有一首就是他的歌，就是蜗牛。蜗牛这首歌其实特别特别的励志，当时我是觉得这个时代没有比这个更正能量的作品存在，就是蜗牛。因为蜗牛它很写实，它是我最喜欢的作品，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目标，看能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他当时也特别影响我，然后不管是各个方面，但是我有个遗憾是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看过他一次演唱会。 我觉得可以实现一下。 对对对，然后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对，有时间我一定要去看演唱会。 彭楚月的喜欢的歌手是周杰伦，而且我记得2013年你参加过快男，李宇春是评委之一，那后来燃烧吧少年他又是导师之一，所以有没有私底下跟他就是取取经关于音乐方面的？ 春春姐嘛， 对，李宇春。 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特别的欣赏他，真的是用欣赏来去形容，他已经不是喜欢那种层面了，因为我觉得春春姐是一个特别有态度、特别有想法的这么一位 歌手、 歌者，可以这么说。然后他是一个特别有态度、特别有想法的人，然后不管是他在的自己的时尚方面，自己就是可以这么说吧，他所有的艺人所有的领域他都可以做到特别的完美。他有自己的目标，他有自己的一个向往，他有自己的一个追求。到后来之后，包括燃烧吧少年之后有遇到他，其实我当时特别的激动。对对对对，因为我其实喜欢他蛮久的。然后我也希望我能像春春姐一样这样的一个歌手吧，就像这样子，这么厉害。 好，那最后就留给古嘉成。 我最喜欢的歌手应该是彭楚月吧。上来从高中到大学， 快轰出去了。 开个玩笑哈，其实真正喜欢的是张国荣。虽然我没有看过他的现场，但是通过他的电影，然后他的歌。我觉得他真的是 有故事， 对，有故事，就跟现在完全就是和现在的歌手相比，他真的已经是达到一种无欲无求的感觉。 你喜欢他哪部电影啊？ 东邪西毒。 哦， 霸王别姬。 哦，霸王别姬真的特别好。 对。 所以三位在平时不拍戏不唱歌的时候，你们的业余爱好或者是你们的生活是怎么样来？ 我知道大家，其实应该大家都差不多吧，其实就爱看电影、听歌，然后运动。我们仨应该都差不多。 我们仨真的最近有点像，就是去健身，每天的安排都一样。然后我会跟他去上课，学声乐， 跟我 学进修舞蹈，就会这样。平时就会在家看看电视，约去看个电影这样子。 对对对， 一般就会这样比较。 所以你们就是互相。是对方的老师，然后学他们身上就是厉害的地方。 而且大家都特别熟了。 熟，对，一起出去看电影啊。 那老谷呢？ 我平时很想跟他们看电影，但是他们不约我。 哎呦， 为什么？ 他喜欢打球，老跟别人打球。 你自己不找我们的，你自己说话。 我也打球，我也健身。嗯， 那运动为主。 对 对 对 对。 好，那我们这首歌呢叫做 他。 是 廖俊涛 师 弟， 对，我们的师弟 的作品，也是我们 OST 之一。 这首歌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吧。 他是一个才子，然后 谁是一个才子？ 廖俊涛。 廖俊涛 是一位歌 手。 这首歌叫他。廖俊涛他是作者，他是一个才子。我跟彭楚月都非常欣赏他，然后他的这首歌当时听到就非常适合在我们剧中，因为我们是个很轻松的爱情剧，这种歌就会特别适合放在 我们的古嘉诚跟吕芷之间的小拉扯啊，跟他的另一位那个 楚将军 之间的一些美好爱情，就会播这首歌，你会让别人觉得整个剧的调性就特别的欢快开心， 轻松的， 对。 他的笑带有四季的芬芳，他是人群中最特别的发香，他撕掉我不起眼的伪装，让我无处躲藏，周围的人那么多，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猜不到的事有很多，他明天会穿什么，好吧，别说了，要怪只怪我就是爱幻想，这个女孩会不会爱上我，爱上我，会不会爱上我，哦哦，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会不会，哎哎，会不会，不会爱上我，不会爱上我，周围的人那么多，他有没有注意到我，猜不到的事有很多，他明天会穿什么，好吧，别说了，要怪只怪我就是爱幻想，就是爱幻想，这个女孩她会不会爱上我， 用一首甜蜜的歌，他，这也是哦我的皇帝陛下当中的 OST。 是的， 那三位现在是影歌多期发展，所以在演戏和音乐上的这个时间的分配比例未来会怎样的打算呢？ 应该是每个人都不一样。对对， 好，我们就来说说个人的计划，简单的来说吧。 OK， 好， 我觉得我会偏可能影视多一点吧，然后音乐的话也会自己写一些歌啊，然后 哇，真的啊，什么时候能听到呀？ 不久的， 我期待你的 rap， 不久的将来吧。 他是 很喜欢你的 rap， 对，我平时喜欢写一些随便写，然后能用就用，然后不能用也没关系， 可以的。老谷他写的 rap 还是 OK 的， OK 的，就 rap 担当是老谷哈， 对，是的。 我的话应该是影视和音乐各一半吧，对，各一半。然后因为音乐我其实不太想放弃，然后我自己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一些一些渴望吧，然后对，希望能够跟大家见面吧，一些作品。 好，吴嘉诚， 我就是会音乐比重会重一些，对，我可能音乐跟影视综艺音乐整个比例可能会占60%，对，然后可能再到综艺影视这样子，对，对， 我觉得你们对未来非常清晰，这一点很难能可贵。 是的， 谢谢。 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做客中歌榜，我们也记住 X9 少年团啊这样的一个名字，同时还有三位的名字，我们再来最后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大家好，我们是 X9 少年团。 Hello， 我是彭楚月。 我是古嘉诚。 我是武嘉诚。 谢谢大家， 好，非常感谢三位做客中歌榜，我们下次再会喽， 拜 拜， 再见，拜 拜，拜拜。 一句抱歉，离开对重逢的期待，更加依赖是否